柯达的父子三条也是会把人骂倒的，然后明通的话也有希望，好像顺天的比较不会把人骂倒一点啊。我知道牌九这些，我不知道庄松荣的有多好，有没有人吃过？哦，那这个如果是生父子用在这个方，因为宋本身用生父子嘛，那我们说生父子是有破阴实的效果。那用生父子它的能量，就是因为我们说一个药材通常的它的药性的倾向就是生用比较偏泻，熟用比较偏补嘛。那生父子的话就比较能够把这个未分的这个邪气呢赶出去。可是你说这个未分的邪气不走，它是因为你的未分的阳气已经太弱了，所以邪气才掺杂在里面。所以这个方子如果你是用熟附子用泡附子啊补充这个阳气，它邪气自然也留不下来了。所以这个方子用生附泡附的差别不会很大，而且呢生附子跟姜一起煮之后，它的药效会变得有一点像泡附子，所以你就当作是生附泡附之间。只是同学想想看，我们一般煮伤寒论的方剂如果是煮成三碗的话，你放一枚附子，那平均每一碗里面只分到三分之一，对不对？如果一枚是三两的话，每一碗只有汉代的一两那么重的附子的药性在里面。可是这个是一个枚附子就煮一碗哦，所以这个附子的浓度算是非常高的啊、哦，就一次就喝下去。那当然一次喝下去，那接下来怎么办？一般使用经方的医生是说，如果你喝下去还没有好透，你接下来可以用四逆汤收工啊、哦。但是这个汤就喝那么一次。这样子喝下去之后，就是煎煮时间那么短，药性还很粗的这种干姜附子，是用最阳最热的两味药，那它会怎么走？那如果我们知道甘草干姜汤会怎么走，如果因为甘草干姜汤啊、哦，吃下去之后，因为甘姜本来就是一个不太会跑的药，生姜会跑，干姜不会跑。那干姜跟甘草吃了之后会怎么样啊？干姜甘草吃了以后，它那个暖度是慢慢慢慢从脾胃到肺这个地方，然后把你的肺的气变暖了，再经由那，因为我们的肺跟我们全身的气都是相通的嘛，所以它全身会慢慢暖回来。所以甘草干姜汤是走肺这个地方。那四逆汤呢，多一个附子的话，它会好像比较是平均的走在四肢这样子。那如果我们再把甘草拿掉会怎么样呢？那它就会想当然而会知道它的药会往最表面冲，对不对？一旦失去了甘草的话，这个药就再也没有中间轴的坐标点了，它就是哪里是属于身体最阳的部分它就往哪里走了，所以它大概就是可以到达身体的表面。那这是一点。那另外一点就是，如果我们不要用这么玄幻的方法来看药性的话，我们就用一个比较单纯的说法，就是四逆汤它是用来救逆回阳，对不对？那个回阳当然是回肾阳啦，对不对？那少一味甘草的干姜附子汤，其实它的作用点大概也是以肾为主啦，因为附子到底是比较属于肾脏的药。那如果你把四逆汤能够暖肾阳的这个效果，把它的这个附子加重三倍，然后呢再把甘草拿掉，那它就会好像暖肾阳的效果忽然变得很猛，对不对？那很猛的话，它的效果是怎么样的呢？就好像肾是少阴区块嘛，对不对？你要把这个热药丢到少阴，可是你又故意让这个热药很会跑，留不住，那它就会从少阴冲破屋顶跑到太阳来，所以就会把太阳区块这个胃气的臭氧层破洞把它补起来了，就是把这个药故意丢进少阴，但是丢进一个少阴容不下的药，然后让它从少阴这样的喷上来，就是由此一说。那在实际上吃这个药的感觉也有一点类似啊，就是它，所以在这个方子里面就会让人想到说，哎，跟下一条相比，它比较是从少阴那边赶快的填补太阳的这个表面的胃气。那可是可能这里还会给人留下一个疑点，就是你怎么能断定这个方 真的会修补到人的胃气呢？哎，我们说父子暖肾，干姜暖脾，对不对？为什么吃了这个汤，不是觉得肚子暖暖，背后暖暖呢？你怎么知道它一定会补到胃气呢？哦，就是用药这个东西，一旦讲到这些形而上的东西，它都是很虚幻的。其实我们这一堂课从开始到现在在讲这些营卫的问题，我想如果是学西医的听了，他大概很会觉得很怪吧，对不对？因为这个营卫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形而上的医学，就你在身体的解剖上面没有办法找到很世切的证据来说明伤寒论看到的这样的人体图。那像我们说有的时候我们要调营卫，有时候要修补营，有时候要修补胃，现在是给你一个修补胃气的方子，那他如何可以知道他一定可以修补到胃气呢？那我自己是有过这样的一个实验呢、就是在这本书啊前面的篇章，以后很久以后会教到的地方，有一个部分是在讲奇经八脉之病。那奇经八脉之病啊，当然这是更高层次的医学啊，就是那这个书里面也是讲一些原则而已。他说奇经八脉里面有一个脉叫做阳维脉，那阳维脉呢，顾名思义就是维系着人体的阳，阴阳的阳啊，维系着人体的阳的部分的一个脉。他说呀，阳维脉如果受伤了啊，这个人的皮肤会总是湿湿的。那他在《伤寒杂病论》里面呢，他又写说，如果你要修补阳维脉的话呢，就要调胃，就是要调补人的胃气。这个皮肤湿湿的这个感觉啊，请同学不要跟那个桂枝加附子汤那个人一直出汗不止那个相提并论，就是人很容易出汗，皮肤都是湿的嘛，对不对？但是阳维脉伤那个皮肤湿是不一样的，因为我遇到过一次，就是那个人的皮肤他不是在出汗，可是你摸他的皮肤觉得好像摸到青蛙的皮，觉得好像摸到那个市场里面已经砍成一块块那个鸡肉的那个鸡皮，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凉凉的，摸起来就是皮不是干的，可是它又不是出汗，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我曾经有一个我们家附近有一个邻居，他是这种皮肤，但是他还有很多其他病啊，那些病我也没治好啊，算是我医术还蛮烂的。但是就是他有那样的一个皮肤，摸起来觉得凉凉的，像摸到青蛙还是死掉的鸡的皮那样子。然后我就想起来说，《伤寒杂病论》里面啊，有这个阳维伤当调胃。那这个胃要怎么调啊？那最直接调胃的话，如果以伤寒论的方来讲，就是这干姜附子汤了。那我就叫他喝看看，那就煮一煮啊，就煮差不多一个钟头，就煮45分钟吧，然后就喝了。那喝了几次以后啊，再摸他的皮肤，哎，果然就比较像正常人了，就干了。所以这个汤呢，能不能修补到人的这个胃分呢？可能是可以的啊，就是。只是我说这个皮肤皮肠湿的这个状况，同学会不会跟流汗搞不清楚啊？就是还可以吧，就是那个触感是不太一样的。那所以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呢，我们也可以想到说啊，这的确是的确是这个啊，它是这个方剂它一层一层的，就是有甘草或者没有甘草，或者再加上附子，它可以走到哪里，或者是再走到哪里啊？那这样的一个方剂，那不过像学这些东西的时候，我想同学啊都要有一个横向的整理功课的一种思考角度，就好比说，当它每一个条文里面出现了一个同样的词句的时候，比如说他说烦躁的时候，同学在复习功课的时候就要想还有哪些其他的条文有烦躁，可能白虎汤证也有烦躁，对不对？然后茯苓四逆汤证也有烦躁，然后大青龙汤证也有烦躁，就是伤寒论有很多其他相关的烦躁的条文，对不对？乌珠鱼汤证也有烦躁，那你要想想说，同样是一个烦躁，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分辨他们的 这个烦躁是哪一种的。我想这是一个大家复习功课的时候自己要想办法做的一个功课，因为伤寒论在临床上面最重要就是辨证的技巧。就像我们说太阳篇，我们讲到喘，对不对？我们下一次上课就要教麻杏甘石汤，它也是一个以喘为主的。那当你看到这个太阳篇的喘字的时候，你就要想到太阳篇有哪几处有喘。比如说小青龙汤症会有喘，对不对？桂枝加厚朴杏仁汤症会有喘，然后葛根黄芩黄连汤症会有喘，然后麻黄汤症也会有喘，对不对？这样再加这个麻杏甘石汤就有五种不同的喘了。那这五种不同的喘你要怎么分呢、啊、对不对？那麻杏甘石汤症有它的特征，它的肺是又干又热的，所以它的右手的寸脉是鼓起来的，然后咳的声音是很干咳，那种锵锵锵的那种声音。然后呢小青龙汤症的话，它有喘的话，它一定是吐出来的痰是稀稀的，对不对？它是肺里面的水太多的，所以它有它的特征。那麻黄汤症的喘，那这一定是脉浮紧啦，怕冷啦，没有汗啦，对不对？那葛根芩连汤的喘大家都不用分了，因为葛根芩连汤就在拉肚子嘛，对不对？在拉肚子就拉肚子为主症就好了，喘当做副症看就好了。那桂枝加破杏汤的话，那就是脉浮缓，一般程度的恶风，但是它开始呼吸道开始不顺了，那这样就桂枝加破杏汤。所以学伤寒论的时候，这些地方的功课啊，导师不可以偷懒的，就是每一个症状它要同样是一个喘字，那你要分得出它有哪些喘。那如果你真的做了这个功课的话，我想你就会觉得就是学伤寒论学得很心安。因为伤寒论它在我们生活中它最好的一点之一啊，就是它非常切合实际。那如果你不是从这个角度去接触中医的话，而是脑海里面只在想那些什么五脏六腑阴阳，什么肝阴虚啊，什么肝血虚啊，什么脾胃之阴不足啊什么的，那如果你遇到今天我们刚刚读过这个干姜附子汤症，那请问这是五脏哪一脏哪一腑虚啊实的？这都不是嘛，对不对？或者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病人常自汗出，那这个跟哪一脏哪一腑的阴阳虚实有关系吗？没有关系，对不对？所以一般中医在讲那些黑话其实是根本够不到伤寒论在处理的那些范围的，就是讲一大堆那些其实在这些病没有什么用。所以张仲景在教学上面他是先教你看六经区块怎么样分人体的层面，而这种分法并不完全对应着所谓哪一脏哪一腑，而是人体有这些层面。好，那当然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些层面都是很粗浅的，因为将来等到同学学到风湿篇的时候，你会重新学一次，看到这个风这个湿走在哪一层，所以它有什么症状。就像这样子一个分层的方法是临床医学非常有效的一种处理方法，可是那个不是中医的那些黑话可以包含的范围。好，那些黑话讲了再多的人不太能够处理得好这些东西。好，所以人的最表一层的胃气如果出现破洞了，那就是干姜附子汤。那我这个讲义啊38页有补充一些东西给同学，同学可以看一下啊。这个就是这个日夜轻重的治法，这个是陈士铎的时事秘录里面也有啊，傅青主的这个书里面也有的方子。那我之所以没有选傅青主的书，我选陈士铎的书啊，也是一方面让同学看一下陈士铎这本书是什么样的格式。就是陈士铎的这个书呀，时事秘录它有什么天师约啊，什么张公约啊，什么雷公约啊，这是什么呀？是这个陈士铎说他的书的来源啊，是他有一天在茶馆喝酒，然后遇到三个无聊男子跟他搭讪，然后那三个无聊男子呢就说，哦，我们都是神仙下凡来的，我是张仲景的灵魂，他是那个跟皇帝一起撰写内经的岐伯天师，还有一个雷公啊，写灵枢经的雷公，他说我们三个神仙呢来帮你完成这个著述传之千秋的这个大业，然后就告诉他很多资料，就抄下来出版，就变成陈士铎的遗书。那这三个无聊男子到底是哪里来的？我们真是很难考据，因为我们会知道说， 父亲主的医书里面跟陈士铎的医书有很多重复的地方，那父亲主的年代比陈士铎要早，所以我们照理说会觉得说这个资料是从父亲主那个流派传给陈士铎的，应该这样说吗？可是奇怪的是，相比之下，陈士铎的那一本像是完整版，父亲主自己的父亲主男女科像是残缺版。所以怎么会师父的东西比学生的东西还要残呢？所以会让人觉得说，会不会是在父亲主的背后真的有某个门派存在，然后那个门派把一些东西交给父亲主，过了不久之后再把一些东西发放给陈士铎，就是这个想法我觉得是有它一定的可能性。因为父亲主的晚年跟陈士铎拿到那份资料时间太靠近了，就是让人觉得说，如果父亲主自己去拿给陈士铎，但他这老先生也爬不动，也没有力气到酒馆去跟人家搭讪了。那如果不是父亲主拿给陈士铎，难道说父亲主还有学生会在父亲主还在世的时候就把东西交给陈士铎了吗？这也是很奇怪哦。所以这个流传是比较不可考，只是说这个书的写法是这样。那这个他这地方写这个日志法夜志法啊，其实意思是一样的。像他这个地方时事秘录里面日志法这个天师讲说，这个白天病变得比较严重的啊，那你就要就是你这个平常就是你的发寒热发烧或怎么样是白天烧晚上不烧的，那你要在天亮以前先喝药，然后在这个你的胃气出来的时候趁机把这些东西都一起抽干净。那这个张，因为父亲主跟张仲景的方子都是各有妙处，像张仲景他是从少阴去开太阳，对不对？那父亲主这个东西是从三焦去开太阳，他是走柴胡汤的系统，就是从三焦之气开出去，然后把邪气赶开。因为胃气有四个源头，你走哪一个都还算对，所以他是用柴胡系的药啊，就是三焦开太阳，然后呢用一些驱邪气的药混杂在补气的药，然后走三焦，那一样是可以做到他要做的事情啊。那这是他治白天的，不过白天的这个状况用仲景的干姜附子汤就很好用了，所以父亲主这个方显得是有一点可有可无了。但是这个晚上这个治法的这个方子啊，就父亲主的方用得很漂亮了，就是说他用的是很多滋阴的药，然后呢在滋阴的料里面加一些能够驱邪的药。那父亲主这种就在阴药里面驱邪的药，其实用的是它的漂亮程度是远远超过很多其他医者。怎么说呢？就是一般我们说对付肿瘤好了，那现在很多大陆的新研究什么对付肿瘤，什么雷公藤啊，什么白花蛇舌草啊，那些又毒又厉害的药啊，肿瘤没有的人命也去掉半条了，像那种药都显得是很蛮，很没有医术可言。那像父亲主治疗子宫肌瘤他用的药是什么呢？是鳖甲跟碧琪。那因为鳖是一种很会在水里面钻泥巴的东西啊、哦，所以鳖跟乌龟不一样，乌龟不好动，鳖还蛮好动的。所以呢他说如果你一个身体里面的铁分阴分有邪，你丢一只鳖下去它就会钻会挖，那就很适合放到子宫肌瘤这个方子里面。然后碧琪这种我们平常吃菜的时候马蹄条就是用碧琪做的嘛啊、哦，那可是中国本草说碧琪这种药物呢，你跟这个铜钱一起嚼，铜钱都会烂掉，所以它能够化铁消筋，但是吃到人体又害处不大，它就用碧琪跟鳖甲来破子宫肌瘤。那这样就显得用药是非常之漂亮，因为它用的药很没有伤害性，就是能够去除这个邪气但是不伤症。那在这里的话它这个鳖甲跟何首乌、哦、跟这个白芥子一起来把这个阴分里面的邪气把它拖出来啊、哦，这算是用药用得很漂亮的做法。所以呢如果一个人是晚上特别病得难过的话，那就用这样的方子可以处理，而这个方子是可以通用在很多地方的啊、哦。这两个方子，那当然下面因为我讲义还没做好还没发啊、哦，那后面就是讲说如果你晚上会发寒热，而那个发寒热的时候又带有一点点烦躁的话，那代表你的阴邪里面还有掺杂阳邪，所以再加一点补气药一起下去啊、哦，那是下面一页的内容。那然后再下面呢他是在讲一件事情，说其实 虽然话是这么讲，就是张仲景讲说哦，白天烦躁不得眠，晚上安静，或者是白天明了，然后晚上会发神经乱讲话，这种东西虽然都是有道理，但是都不是绝对的道理。怎么讲呢？就是白天能够烦躁不得眠，代表他至少还有一点胃气可以跟邪气抗争，对不对？如果他的胃气已经虚弱到完全没有的话，那他连白天都不会烦躁了，就是全天候下班的状态，就没有什么上班下班的问题了。所以张仲景或者傅青主他们就是说他们有其他的状况，就是将来教到少阴厥阴篇，同学就会看到有一些情况，就是真的是已经完全无阳，已经完全亡阳了，就是他阳气已经都完全没有了，那又是另外一番景象了。所以在这一条呢，一般医家称为这个症叫做无阳症，但是不说亡阳症，因为真正亡阳症还可以更严重一点。那这是这一条的一个状况。那下一条呢就要请同学忍住啊头脑受到的摧残的感觉，因为下一条讲的就更加的细密复杂了。就这一条呢，它让我们看到你可以从少阴去救太阳，对不对？那傅青主的那个方让我们看到我们可以从少阳去救太阳，对不对？那接下来呢，他要讲的是某一个状况呢，你需要从太阴去救太阳。那这个他三十一条讲的是发汗后身疼痛脉沉迟者，桂枝去芍药加人参生姜汤主治啊。这个病症是很简单，可是同学啊，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要辨证，辨这个证，那还真的是整本《伤寒论》要很熟才行呢。就是发过汗以后，那这个人因为发汗，所以身体的精液会有点损耗嘛，对不对？这是都知道的事情。然后呢，身疼痛，那我们如果是读《伤寒论》的人，就会想到，哎，身疼痛，哎，那麻黄汤也会身疼痛。真武汤有可能生疼痛，附子汤也会生疼痛，当归四逆汤也会生疼痛，还有一大堆汤都会生疼痛，这些主症还能用吗？那脉沉迟啊，这是当然啦。我觉得要学仲景方要会一些消去法，就是身体发完汗以后会觉得疼痛这个状况，它有几个其他的方会跟这个很容易混杂。比如说麻黄汤症也会生疼痛，对不对？可是麻黄汤症的生疼痛是什么？脉浮紧而恶寒，它不会脉沉迟，是不是这样子？那也就是说，那生疼痛脉沉迟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方了吗？对不起，不行。为什么呀？因为在这个少阴篇里面啊，有一个方叫做附子汤。附子汤有两个条文，附子汤它是真武汤变出来的，就真武汤里面生姜再换成人参啊，这样子。那这个附子汤啊，它的效果有一点相当于我们的灸关元，就是张仲景说你要不然就灸关元，要不然就用附子汤，它治疗这个人呢、啊、觉得背上发冷，因为你灸了关元，命门火够了，这个阳气上来背就不会冷了嘛，对不对？所以治疗背上发冷的。那这个治疗背上发冷的这个附子汤啊，它另外有一个主症是什么呢？是身体疼痛，然后呢脉是很沉的，所以那个主症跟这一条简直是分不出来。那唯一的差别在哪里？附子汤多了三个字，手足寒。所以如果你身疼痛脉沉迟的手脚冰冷，对不起，你的症状已经到附子汤那边去了，已经不是这个桂枝辛加汤了。哦，这个汤就是辛加汤啊，因为它的方名啊，在宋本以及长沙古本都有这个字，但是它桂枝汤再把它新改一个版本啊，所以叫辛加汤。就是这个方名呢，在长沙古本呢叫做桂枝去芍药加生姜一两人参三两辛加汤，在宋本呢，宋本的方跟古本的方是不一样的，宋本的方不但不去芍药，反而加芍药，宋本是用芍药四两，宋本是桂枝加芍药生姜各一两人参三两辛加汤，听说是《伤寒论》最长的方名啊。那这个 那这个啊，所以如果是麻黄汤的生疼痛，我们知道是因为有寒气钻进来，那我们中国人不是说不通则痛吗？对不对？那有寒气钻进来了，所以你的气血都运行不动，所以就会痛，是不是这样子？那如果是附子汤的话，那根本就是这个人身体这里那里都是太冷了，所以身体会疼痛。那像桂枝辛加汤哦，或者是附子汤，都是很有机会用在女人的 MC 的时候的不舒服的方子。就比如说月经来的时候，如果你身疼痛脉沉迟，是很有可能要用桂枝辛加汤的。那但是也有人月经来的时候呢，是手脚冰冷身疼痛脉沉迟的，那样就用附子汤。那也有人月经来的时候呢，是嘴唇干燥手心发热的，那是什么？是温经汤。所以就是月经的不舒服，它就有好多个不同的主症可以用到伤寒论的方，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所以桂枝去芍药加人参这个辛加汤哦，它在用法上面，同学至少要记得它跟附子汤的辩证点相差很少啊、哦、而这两个方剂就常常产后或者月经后这两个汤症会有时候是 A 有时候 B 啊、哦、所以要能够分。那这个啊、那这个汤剂呢，它到底为什么身体哦，对不起，杜家要换袋子，抱歉。